人睇我呢度 你赢晒！ 哇！ 阿师傅啊，请叫上我睇跌打医生得啩？ 厕所将跌打走啊，自己入去捽下啦。 吓！哎呀！真系离谱，肥仔咁考到 嘅。系啊，大细超。 看新聞的嘛，因為機不是唱歌的嘛。 老師啊，這個是現在全世界最流行的叫做卡拉 OK 啊，你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你沒玩過啊？ 我沒玩過。你又厲害，你幾十歲就喜歡玩卡拉 OK， 來唱啊，今天不知道冷衫了，唱歌了，轉行啊。 消遣下咁啫嘛， 我唔知咩叫卡拉 OK， 不過我知道卡拉 OK 咧，就即係一啲好似譬如閣下嗰啲咁嘅，完全一啲唱歌天才都冇嘅，用一千幾百蚊一晚就租間棺材咁大嘅房，幾廿個人逼埋一齊，個麥一拎出嚟咧，喳聲幾人搶住，咁啊中場搶到麥啊，仲要好似咧啲咁嘅人咩？咁啊將你自己嘅快樂建立喺幾廿個好似我啲咁嘅痛苦身上嘅嘢，就叫卡拉 OK 啊嘛，係咪啊？係咪啊？我明唔明啊？我見過未啊？我識唔識啊？嚇！如果你再將你嘅快樂建立喺我啲咁嘅人嘅痛苦身上嘅話咧，即刻連機抌埋落去，你知唔知啊？陳博， 老細， 咩啊？ 你唔記得我都約咗十點鐘開會咩？ 開咩會啊？ 加薪會議咯。 来来来，快点入嚟啊！快点！ 我哋想倾下加薪系嘛？ 系啊系啊！ 呢度写到几个朱玉芬啊？整狗！ 我系啦， 整狗咧！啲人食个正嘢咧，整狗啊！整狗啊！嚟！整狗啊！整狗啊！整狗咧！嚟咧，先度倾啊嘛！整狗，嚟咧，正嘢啊！看到啲咩嘢啊？ 封面咯。 系咯，明姐，咩封面啊？ 咪我哋本杂志嘅封面咯。 咁叔，系边期嘅封面啊？ 呢期嘅咯。 呢期封面我哋需要封面俾人嚟包猪肉粉啊！啊， 咁你唔應該講加人工啊？ 我都叫咗你影多啲嗰啲走光嗰啲相啦，你又唔聽人講。 咁係啊，人哋啲雜誌唔係影波影攞噶啦，咁我哋本雜誌㗎啦。 揾女人啲波同攞嚟揾食，咁不如做龜公，你似唔似啊？ 咁啊唔係。 咪咯，咁我都唔似啊，你似唔似啊？嚇，我哋大家都唔似噶噃，係咪啊？ 今日冇人開工啊？ 喂，哎，何小姐。請坐，我開 紅 俾你 啊嘛。 得啦， 唔該。 好嘛？ 阿 先 生，我諗你都知道我嚟同你講啲乜嘢㗎啦。 我知啊，何小姐，我想 係 俾到一個月機會我 啦。其實我俾咗好多次機會。 唔係呢次咧， 但係咧，你呢本咁樣嘅內幕周刊嘅銷量咧係全港最差嘅，就算我肯，我啲客都唔會肯。嗱，我帶咗呢一份解約書嚟，唔該你簽咗。 我下個禮拜有計劃啦，保證全 香港。如果你想我俾一啲意見你話，其實我得一個月嘅啫。就係、是、你呢本咁嘅內幕周刊，同埋你本人在內咧，都係同呢個時代脱曬節嘅。唔該，簽咗。 喂喂，阿姑娘，麻煩你啊！你可以唔俾廣告我，最多冇飯食嘅啫嚇。但係千祈唔好話我同時代脱節噃，因為我做呢行咧，我係站在時代嘅尖端嘅噃嚇。 識三份嘅，唔該你簽埋其他嗰兩頁。最新流行歌曲，你识唱歌？ 晚晚卡拉 OK 啊！ 唱只歌嚟听下。 时光一去永不回， 还是 都算歌啊？唔通唔算歌噃？哈！ 算。有冇新啲噶？ 大把。 讲个歌俾人听下。 几千只讲边只？ 是但一只。講個歌俾人聽下，是但一隻最新嘅， 即係最新嘅歌嘛？ 最新嘅歌名， 即係嗰個名嚟。 最新嘅歌名一隻。 最新最新，你即係就係歌名啊嘛？你意思係嘛？ 淨係歌名一隻。 太易啊！ 最新一隻歌名。 你聽過一隻歌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媽咪》？你話就係講名噶，你頭先淨係話講名噶。 咁你識得個歌名，唱落嚟聽下。啊！ 莫名，我就喜歡你，深深地愛上你，沒有理由，沒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 睇多几句就冇啦，系嘛？ 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这么样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妈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这么样无法的手在风中颤抖。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妈妈，你知道我在等。 老师，我哋有将我哋发罗建章喺你嘅痛苦度啊！ 冇啦冇啦冇啦，好嘢啦冇啦冇啦！ 师兄， 冇事啊嘛？ 边个 啊？ 你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教翻我两招嗰啲劲嘢咧，得唔得啊？ 做师徒嘅嘢要讲缘分嘅。 咁点知有缘分啊？ 培养啦。 点培养啊？ 你有冇千蚊纸啊？ 有。嗱， 嘿，唔系俾我嘅，你揸住啊，嚟。 揸住。 揸住。攞高啲，高啲，再高啲。嗱，你知道李小龙生前练紧嘅，净系用脚风，唔需要接触，打到目标。不过未练好挂咗啦，无影脚啊！ 哦，阿忠， 你睇下张银纸， 哇， 彪哥，可唔可以试多次啊？ 你仲有冇千蚊纸啊？ 有。嗱，由今日开始，你去大肚揾食啊！ 去边度啊？ 去李小龙嗰度啊！嗯， 师傅啊， 冇软脚啦！哎 呀，呢个房咪冇晒佢咩？冇晒吓。瞓喺頸，我俾住幾嚿水，去物理治療吊頸得唔得？ 幾嚿水人哋吊頸，你過嚟，你過嚟呢度去。你使乜物理治療嗰度啫？你自己啊，成日都有個自動吊頸器噶啦。嗱，你一吊住呢度係啦，乜扯高咪掂曬啦，係嘛？你邊度痛啊？係咪呢邊痛啊？啊，提高啊，一二三，提高，低，高，二三，四啦，四。咁整一百幾下得噶啦嚇，而家屌掉佢先，屌個鐘頭先啦嚇，三啊，慳幾百蚊啦，咁啊， 咦，精人渣嚟嘅， 我人渣，我啲咁嘅人才啊，一分鐘之內出邊啲老細爭住請啊， 六千蚊個月，醫藥費都要自己包埋，呢份工啊揾鬼做都得啦， 份工揾鬼做添啊，你咁嘅人才啊，如果開到門啊，係咁樣嗌嗌啫， 六千蚊份工仲可以吞煲，有冇鬼做啊？即刻成扎鬼撲咗入嚟啊！你明唔明啊？ 話口未完啊！ 有啊！ 邊個啊？邊個啊？ 六千蚊個月都聽 talk 係嘛？我收啦。 你工啊？ 係啊！我叫李彪又叫喪彪。 啊！我姓許嘅，社長啊。 你好，你好。 誒，坐等等先啦嚇。 有聽 talk 㗎嘛？ 有聽 talk 嘅。見到鬼未啊？ 你以前啊做食行啊？ 哦，我以前啊揸个的士做个 sales 啊，最近啊啱教完拳添。你上咩空缺啊？ 我呢度啊做啊周刊记者嘅。 哦，周刊记者，哎，好热闹啫呢啲啊，乱咁爆啲明星嘅头条新闻啊，无中生有吓，系咪都煲下水咁啊？好易搵到食嘅，呢啲咪周刊嘅嘢系嘛？ 呢啲咪周刊好易搵食嘅啫。你几想几钱人工月啊？ 最好是萬七啦，如果你吞泡嘅話， 可以吞泡嘅話， 你喺度做咩啊？ 哦，我想睇下四個人落樓要幾耐到地啊？ 你想跳樓啊？ 唔係，我想抌個人落樓啊！邊個寫 嘅？老細啊，外面有四個農夫牧師殺緊入嚟啊！ 佢哋話呢期嘅影評，我哋彈到佢哋一粒星都唔值，佢哋要我哋交人啊！ 邊個寫嘅呢期又？ 唉，真係又要我出去頂啦！ 各位大哥，嗰篇文章就我寫嘅，即係我意思就話，即係你戲即係藝術價值高度，即係不得了，只不過普通人咧，即唔係太過明解嘅啫。我 邊隻手寫嘅伸出嚟？ 即係我攞隻手嗰時，你左右好似交叉。 嗱，各位兄弟啊，大家可以唔可以？ 炒 面 啊，臭 狗！唔係，我意思即係你停，我直講道理啫，大家就換。 伸隻手出嚟。 唔係啦，我啲先至我講道理啦。如果文章， 誒就依隻啦，就依隻啦。 唔係唔係，得左右，我唔係一定右手。 左右就依隻啦。 我有時用個口先含住。 哦， 咁樣寫。 那些影評我寫的，你部戲不知難看啊，簡直不知所謂啊！ 就是你說我們一粒星都不值的嘛， 那你想要多少粒啊？ 起碼四粒啦， 給了一粒先 啊， 其他三粒在你袋子後面拿，還不走就想我們面上加多四粒啊， 你好嘢！ 哇，你好嘢喎！ 過獎過獎。 你叫喪 喪彪， 係喪彪啊！你嘅性格啊，真係最適合咧，就係做記者啦。 多謝。不過我啲文筆麻麻地嘅啫喎。 做記者最緊係文字筆，最緊係拳頭嘅啫嘛，係咪 ？All right。 阿彪哥啊，頭先咧你又話希望。 萬七銀一個月人工啦，係嘛？咁即係我諗住咧就俾住七千你先嚇。咁啊，三個月試用期滿咗之後咯，先研究埋嗰萬得唔得咧嚇？ 三個月啊？ 係啦。 三個月後你間嘢執笠，咁我點算啊？ 喂大佬啊，咁你唔好望我呢個寫潮語嗰啲陣勢啊！即係你望我樣，你望我相啊，似唔似三個月執笠嗰啲咁嘅人得噶？ 似喎。你睇你啲封面咧，入邊嘅設計啊，香港人與基本法，阿婆都唔理噶啦，馬可斯夫人死都冇人知啦，曼德拉呢啲咁嘅黑鬼，香港人鬼識咩 ？Michael Jackson 啊唔同，哈，有冇搞錯啊？捉到天王巨星梅芳芳影相，你應該同佢狗啊，鬼睇咩？ 咁咪應該同邊個影啊？ 唉，全香港都知噶啦，上個禮拜佢拍戲咧，話見到鬼啊嘛。嗱，影到幅相，佢同只鬼一齊嘅，哦，咁啊 fit 到尾咯。 世界冇鬼噶嘛，大佬啊！ 唉，有冇鬼任我哋話嘅啫，係嘛？ 老細，喂，個銀行佬又嚟定咗啦！ 食，住喺度好爽啦！ 哎，許生， 係， 許生， 喂，落去啊！你呢層樓咧已經過咗四期未供嘅噃。如果再唔繼續供，就銀行收樓噶啦。 我知道，即係。 老細。 啊，梁生，我裝 兵先。時間啊。 哦，唔該曬。啊，梁生呢位係我高級助手，阿爽彪，阿梁生。你食下蒸盤啦。 唔好啦，你辛苦你食啦。 蒸盤啊！ 唔好啦， 你做嘢咁啫，蒸盤啦，唔該 啊。各位，點解食啲咁嘅嘢啊？ 我哋夥計食飯盒。高級官員咪捱個麵包咁啫，慳得啊慳，我點先還俾你咧？係嘛？整狗嚟咧？ 係唔係？喂，老許啊！嗱，我真係好想幫你嘅。你知啦，我話打工仔，上邊好多老細噶嘛，就算幫都好難㗎。你話係咪啊？ 梁生，我而家真係節衣縮食到盡，我真係山窮水盡啊！老實實啦，即係連買金魚嘅餘糧都已經冇錢㗎啦，剩翻兩粒嘅啫。 你哋兩兄弟一人食一粒好啦嚇，依家環境又唔好，啊咁啦，我所以下個月我預備咧絕， 你死嘢你話，你做大哥，你只做大哥，你唔好食曬兩粒啊，個細佬嗰粒冇得食，餓親噶嘛衰嘢，唉你咪衰，好乞人憎嘅呢條魚，你明唔明啫？明知環境唔好，你咁仲望我，仲望我嘅立我打要打攞劈噶，慣咗咁樣。 懂事嘅，無謂打佢啦。 打。我希望你俾即係一個禮拜到啲時間俾我咧，就你乖話，即係我知你冇食你陰公啦，食膽，我拎哥哥食膽咁，我買翻俾你食，話你哥哥唔好啊嘛，知唔知啊？嗱，你俾多幾時間，我絕對可以俾你，就唔好望我啦，你先食埋嘅。如果環境好嘅時候，你唔怕食多啲啊嘛，而家我冇曬啦嘛，咁我冇曬點啊？你俾麵包俾埋你咩？麵包我唔使食，我好你食個膽啊嘛！ 真係陰公， 老細，橫掂大家冇得食，不如攞兩條魚清清啦。 好 嘛？ 蒸佢啦，喂， 好 過我哋 捱過。 喂，唔好咁陰功，我嚟蒸啊！唔係你好過我哋捱過，你咁爭食， 好咧，好咧，唔好咧， 唔係咧，我 太陰功咧，金魚啲我哋蒸 嘅，佢細佬嗰只個個都食埋，你冇鬼用嘅你知。 唉，算啦，喂，嗱，我俾多餘啦，我同你養啦。 哦，咁有冇意思啊？唔好意思喎，梁生，多謝你真有同情心。 老許有冇搞錯啊？ 外面啊，人人都講緊梅芳芳撞鬼嘅事件。而你啊，登載佢抱住只狗參加狗展喎，鬼睇咩？ 啊，梁生咁巧啊，係咁啱啦，咁巧我今晚咧，我哋準備同佢一齊嚟訪問梅芳芳。就文書話嗰只鬼咧，真料嚟嘅。我預備今晚咧，就連鬼都影埋。 真係有鬼？ 係啊。咁你問我哋下一期睇下咪知咯。 係啦，咁啊啱啦，老許。嚇！ 唔該曬。 哦哦， 慢慢。 唔該曬，梁生，得閒即係坐話。咁你似鬼定我似鬼啊？ 啲皮草用防水膠布包好先落船啊！啲電視機啊嚇，下個星期要交到手，俾少個班都唔好交貨啊！ 知道啦， 順哥啊，拍戲班友又翻嚟啦喎，你睇下。 唔夠貨。 大佬，佢哋咁搞法，遲早引曬啲差佬嚟嘅喎。 班友真係咁夠僵啊！上次扮鬼嚇佢哋，仲敢翻嚟。阿龍啊，你今晚出馬，嚇佢哋飆尿。 好。哇！ 呢个样够劲啩？ 方姐，见鬼嗰单嘢点啊？讲嚟听下嚟。 总之就系恐怖啦。上个礼拜咧，我呢度拍嘢，拍拍下，见到嗰边草都有嗰啲嘢咧。佢好长，好长头发。着住一件白色好长嘅长袍啊。仲有啊，佢冇脚添噶。 冇脚嘅添啊。 系啊。总之系吓死我咁滞啦，浑浑噩噩咁咯。争啲唔记得添。仲有啊，呢度啲村民话俾我听，话以前有一个女人咧，俾人浸猪笼，掟咗落个鱼塘嗰度。咁之后呢条村咪好猛鬼咯，真系唔好再提啦，好惊。 喂，咩事啊？ 只鬼，只鬼，又翻翻嚟 啦！点解咁啫？嗰个白色烟通嚟咋？嚟，嚟多次，嚟多次啊！收工啦， 老细，搞掂啦，我哋喺车等你啊，走啦。 我的天啊！ 入去我知 道弄心我我死得好惨啊 最最惨 我好寂寞啊 我知道 我要跟你游水 我 要跟你游水 不 要走啊我即刻回来跟你游水 老细， 我唔想游水。 老细啊， 带我游水。 嘿，老细，你喺度做咩啊？ 冇 等 水。 你游咩水啊，老细？老细啊，我影到佢哋撞撞撞鬼嗰啲相啊，好过瘾噶。 系啊，好正啊。 我见到个女鬼啊，佢淫妇嚟噶，佢俾人浸猪笼，佢仲晚晚翻呢度游水添啊！你见唔见到啊？吓，见唔见到啊？ 今晚个个都见到鬼噶啦，除咗我哋两个， 佢仲话带我游水啦。你见唔见到只鬼啫？ 见啊见啊！喂，老细问你见唔见鬼啊？讲啊，快啲啊！哎呀，快啲唔好呀！哎呀，大镬啦！自己谂湿晒添啊！哎呀，真系大镬！你咁论尽嘅你啊！ 笑死你！不如咧，搏命走，搏命走，怎都想跌咗落个大坑。 喂，等等先， 系咪咁衰啊？咁似 赖莫老细啊！嚟啦， 我听。喂，嗯，哦 ，OK。 喂，讲咩啊？讲咩啊，老细？ 老细佢病咗，今日唔翻工喎。 唔系吓亲系嘛？ 怕系啦啩？放我一齐去探下佢啊！ 千祈唔好啊！佢走佢屋企，佢老婆好难到啊！实将你打麻雀佢，唉，唔好就 千祈唔好制啊！佢啲两公婆打龙通啊！ 咁啊系，佢啊做都做到个老公九章啊，冇得打噶，咪制啊吓！ 直情啦，上年连我利是钱呃埋啊，离谱嘅真系。 你都未算惨喎，我连买 Doctor Martin 嗰啲本都俾郑文钦供， 佢真系咁犀利？ 嗯， 唉，劲啊！ 嗱，等佢斩咗一镬结嘅。听住大家烧猪当早餐好冇？ 你点打饭啊？ 你知唔知我另外一个花名叫咩啦？ 咩啊？猫王啊！ 赌神啊！随便坐。 啊！好咁多沙包，阿连，你成日练功夫噶？ 系啊。 啊，系啊！上次喺写字楼，你试翻画星嗰啲脚法点练啊？ 假脚趾啊！啲指甲好利噶，咁唔够落嚟吓下鬼，搵翻两餐啫嘛。喂，讲个秘密你听啊！我而家真系练紧一招好劲嘅绝招。嗱，你过嗰边啦，嚟。嗱，攞高啲啊！唔好喐啊！嗱，呢招叫无影脚，而家我只脚咧就掂唔到个樽嘅，但系用我脚峰啲力咧，都一样可以扫跌个樽嘅。呢招李小龙临死嗰时成日练噶，不过未练好就瓜咗啫。嗱，唔好喐啊！ 好似冇喐过咁嘅。 唉，练咗三年都未练得好，不过终于系我实练得好嘅。到时我实威震武林啦。不过练功夫嘅嘢都揾唔到食嘅。我以前做过 sales 揸个的士，一样揾唔到食。想揾到食啊，要靠呢饭啦。 带住佢。绝咧，用隐形墨水加荧光眼镜噶，喺赌神处学翻嚟噶。送呢副把俾老细打翻四圈，听朝咪实行烧猪做早餐咯。 发达啦！ 发达咯！ 都系唔得，我哋都冇近视，忽然间戴眼镜，咪实行穿布咯。 唉，我有两副隐形眼镜啊嘛。睇住啊！红中发点晒啦。 喂，你点解你只眼绿色噶？ 哦，啲荧光喺黑嗰度，梗系绿绿地色噶啦。除咗灯，乜都睇唔到噶。是？ 太苦啊！ 用火弹喺脚板底劈斜噶，少少烧嘅啫。普实保佑啊，百无禁忌。 喂，老细点啊？冇事啊嘛？ 诶，少少感冒啫，冇事啊。喂，啲菲林掹晒啊？ 通通湿晒啦，相机都掹埋， 相机都掹埋啊！ 惨啦，冇咗呢个轰动封面，铺头上唔执楼都几难啊！哎，又嚟帮手躲躲啦， 请坐啊！佢嚟咗。 啊，乌蝇啊，咁有心啊！ 啊，冇呢，我哋个新同志啊，上边上边。 许太你好。 你好。哦，你好，你好。 只系中意打麻雀，特别送副新麻雀俾你。 啊，新麻雀啊！哎呀，真系太好啦！喂，新麻雀啊，开斋开斋，又要打翻四圈，你啊？ 喂，我仲感冒紧噶喎，点去打翻四圈啊？ 细神神地嘅，喂，得未啫？ 得， 煲咗甜鸡粥啊，就有得食啦。 九索， 少少信心唔同意啊！ 我又唔信啊！是要试下你 好九张啊要包的啊 又会咁巧的真的 咁喜欢打童子继续打童子啊 要包我又不制啊三万 十二张啊，位位咁多啊！七万， 八八零零零啦。 我又唔信你食儿童啦。 住啊！十二张要包噶、啊， 到你啊！大牌就博得过， 即系博得过啊！六同啱唔啱啊？ 撞多一次，四同啱唔啱使啊？ 哇！本死啊！啊！嚟整多只你添啊！嗱。勇敢地捉个人啦、啊，啊！俾人啲血染啲风采睇睇啦，嚟整多只啊！嚟嚟唔怕，嚟嚟嚟，十二张要包噶， 九桶， 二四六八桶打晒，你唔算系九桶，你唔算系九桶，你唔算系九桶。 哎呀，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信唔信啊？ 好嘢，好嘢！ 咪住，等阵，唔好意思啊，我先食先啊，混一色对对胡啊！艳绿速榜嚟，速榜啊！ 你识唔识打牌噶？ 你唔识打牌噶？吓？ 哎呀，搞错啊，周丽欣！ 我唔系好识打牌噶咋？ 二四六八桶都打咗啦，你仲打九桶啊？你咩盲头乌蝇嚟噶？哎呀，真系激死啊！真系有搞错啊你！你条有鬼啊！ 哎、又系超过电掣啊！你咁样插几廿个插翻插埋一齐咧，你迟早火烛话你听。 哎呀，你行开啦，电掣喺边你都唔知道啊！等我嚟啦。 你知道、哎，你除咗打牌之外， 哎呀，一向都系我整开噶啦。你行开乜？你咁烦嘅啫，一向都 系。你知死啦！话听你咁。两只眼发青光嘅喎，唔通只鬼上身吓？咁系咪 啊？会唔会真系只鬼上咗佢哋身啊？ 唔啩？ 喂，食住上啊，一齐扮鬼上身啊！ 啲水好冻啊！我唔系孕妇，你做咩浸我猪笼啊？ 哎 呀，好辛苦啊！哎、真系冇阴功啊！ 又死又， 啲、哎、水好冻啊！ 又， 水，我要鹽水啊！ 快啲啦，有冇鹽水啊？ 呢個鹽水得唔得啊？ 你就嚟自我一所。我一食亲就会七孔流血，加上人亡嘅安人。 唔系一傻，我未食得护住， 未食得就继续打牌啦。十四，快啲！上金仙位，隔外留神啊！ 老細，老細， 早晨。 攬個夥伴入嚟啊！ 主任好嘛？你今月乖唔乖啊？我明白，我知，系系我明白，我明白，即系我俾多两个礼拜我啫，你两个礼拜咁啊？吓，十四好唔好啦？嗱，十四我摆定支票喺度嘅，即系如果你嚟到真系冇嘅话咧，咁你就收留啦，好唔好？嗱，你俾多，我只俾两个礼拜，我明白，我明白，唔该晒嘛吓。 终于有十俾我练到啊！ 过嚟咧，仲踢咩啊？ 哦，点啊，老细？ 嗱，你聽到啦嚇，銀行佬就兩個禮拜要收樓，如果唔俾錢嘅話嚇，咁啊何小姐啲廣告就刪曬啦，我哋又冇廣告嘅啦已經，連佢扮鬼相又彎埋濕曬，咁啊冇得登嚇。兩個禮拜之內，如果我哋度唔到條好橋出嚟吸引啲讀者嘅話咧，咁我哋鋪頭就要冚豆，咁你哋兩個咧就可以永遠吞波繼續咁踢啦 嚇。好曬。呢、这個禮拜最轟動嘅新聞就係純情新星珊珊同埋珠寶大王個仔訂婚喎， 個個都有啦呢個封面。 不過我收到料話佢隆胸嘅喎，做成日去嗰間海倫南美容院咧，話做 facial 啊，俾我哋偷拍幅佢隆胸嘅相，我哋咪發緊。 啊，係啊，而家我好興隆胸啊，得㗎，你等陣啊。你避一避啦， 去咗廁所啊。 做咩啊你啊？ 做啦。就呢種啊，好簡單嘅啫，就將個吸住，然後泵啲氣入去，係咪？ 好啦，我達就冇啦。 喂，我哋一於咧嚇，去海倫南美容院度 check。如果佢哋真係隆胸嘅話咧，諗到個主題啦嚇，純情玉女隆胸換飯票啊！咁買100,000份啦啩， 發達咯 做咩？唔玩呢啲乜嘢啦，掹翻出嚟啦！ 死烏蠅係咪喺櫃桶攞我啲嘢？ 咩攞咩啊？ 你咪你啦，有冇攞到？ 冇啊，攞咩喎？ 啊，俾翻啦！ 啊！俾翻我啊！ 喂，一於咁樣啊！嗱，我哋而家同你一齊咧，就去嗰間海倫南美容院嗰度就及住佢珊珊嚟。佢一到咧，我啊揸定入去整容啊。你就幫佢有冇影個隆胸嘅相？你話如果俾你影到兩張嘅真係隆胸嘅相嘅話咧，下個禮拜我哋嘅封面純情女星婚前大裝修，咁掂啦啩？ 最近飛頭 call 我，我叫司機接你啊！唔使擔心你媽嗰個老鬼，你阿媽啲老人病睇幾睇唔好噶啦！今日個波係我做主席啊！ 記住唔好遲到啊，盞令我魚咋啊？ 得啦，拜拜。 早晨， 早晨，有咩事啊？ 我想睇庞医生， 唔知道有冇预约呢？ 冇噃， 唔好意思啊，庞医生好忙噶，要早三个月预约噶。 我个老细因为政治问题咧，好急需要即刻整容噶，唔该你同庞医生讲讲啊，吓。 咁唔该，等等啊。 好啊， 庞医生啊，唔好意思啊，医生话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早三个月预约噶。 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 医生话咁嘅情况之下可以即刻入去啊。 Good。 喂，医生啊，我只眼整咗一半咋，你仲未帮我整完噶噃？ 休息先啦。 请入嚟啊，吓。我要恭喜你哋揾啱咗人，因为我系最佳人选。 阿庞医生，厕所喺边处啊？ 门口转右。你想改咩样啊？ 靓仔得唔得？ 咩事啊？ 冇嘢，我老细系投资卡拉 OK 嘅，我哋而家揾紧女主角，唔知你有冇兴趣试下咧？ 我唔得噶，我块面咁肥。 我哋镜头就得到噶嘛？嗱，不如我哋而家试一试啊啦！ 你睇住个荧光幕，喺咁多靓仔之中，你先拣对眼。嗯，猫王，佢对眼最性感噶啦。 嗯。 罗伯列夫够诚实。 啊，史泰龙 有眼角，而家到拣个鼻。独行侠。成龙。 啊，成龙，我中意佢噶。 你中意大鼻咩？ 我乡下有佢录像噶。 而家拣个嘴啦，詹士邦。 啊， 华伦比蒂。 啊，呢个好啊。 而家拣下爬啦噃。 啊！ 而家到发型啦，吓， 发型唔该。哇，呢个正啊，似唔似我啊？ 吓，我似似，呢个发型啊，好衬你嘅面型啊。 慢动作，慢慢，慢慢，系啦。 系咪咁啊？ 系啊，好靓，好靓啊！不过你样唔好笑噃，你一定要幽怨啲似，系啦，幽怨啲，冇错啦，慢慢。 我而家用最快速嘅化妆方法做个版俾你睇先，啊！ 系啦，滴啦滴哒哒哒滴哒哒，哎呀，好靓啊，好靓啊！哇，你试下同佢摆下手啦，系啦，摆下左手添啦， 系。唔好意思， 好靓啊，好靓啊， 系咪咁样啊？ 啱啦，系。 一阵先同你讲下。 你而家集全世界美男子嘅五官于一身，保证冇人认得你，你自己睇下。那个鼻哥真的好像成龙啊！直接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下巴。超人的发型真的很合适。 我是不是真的很靓仔啊？ 直情杀死人啊！ 出外面试下啲女仔得唔得？ 小， 医生啊，好似冇乜效果咁啊？ 系咩？ 医生啊，虽然我逃亡啫，但我都算系政治嘅人物啦。咁可唔可以系扮演一个即系好有一种嘅即系权威咁嘅感觉嘅脸孔咧？ 冇问题，我哋再拣个。我哋而家先拣翻一对权威嘅眼。列根。 啊！ 得 黄小皮。好啦，丫头， 嗯， 华里沙， 啊，呢个有大嘢呢个，嗯， 李登辉， 要佢 日王 呢套数位唔威啊？ 喂喂喂喂喂，而家拣下跑啦。毛泽东， 嗯， 我再入去做翻个板咧。你而家去睇下够唔够权威？毛主席嘅下巴真系好啊！ 毛主席，中国里面站起来啦！ 个鼻哥啊，真系似足李总统啊！ 谢李总统，海峡两岸的统一是无可避免的。 小平嗰对眼呢，最全神啦！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 万岁，万岁！ 同佢一齐嚟嗰人啊，四围咁影相啊，镶银纸都系假噶。 医生，我谂过啦吓，咁我咧就逃亡嘅，咁你估扮女人会唔会方便啲咧吓？ 方便，你瞓低先啦。 咁使唔使书外边解个相啊？ 唔使啦。 过嚟啦，功夫佬，你可以翻去做功夫佬啦吓，因为我哋杂志咧就执笠啦吓。嗱，因为真系做 facial 啊，唔系做隆胸啊，即系我哋而家冇咗个封面啦，已经咁点搞咧？要度桥，大家帮手。 我都话啫，人哋神情女星冇衰嘢噶啦， 冇理由女明星冇衰嘢嘅，梗有衰嘢嘅。啲啊，叫爸爸入嚟，快快快！ 点解？ 你要知道个女人嘅衰嘢咧，梗要问第个女人先知噶嘛，系咪？叫爸爸。 而家全香港咧都話呢個珊珊咧係十全十美，又純情又聖女貞德咁嘅，你有咩意見啊？ 你啊以為咧，佢啊個個禮拜去教堂噶。 去教堂咪知純情咯。 係啊，我睇報紙啊，話佢個個禮拜去教堂告解過先得心安理得噶。 你告解有咩唔妥啫？ 哎呀，告解啊，即係將你啲罪啊，你做過曬嗰啲衰嘢講曬俾神父聽啦，係咪？你唔做衰嘢，使乜告解啊？ 你真的有眼光，唔該曬， 真係嚟咧嚟講埋你聽啊！呢個咪死皮仔，你估佢係好人啊？佢又唔係好人嚟嘅。 唔該曬，你咁明白啦？去教堂告解，即係有衰嘢爆咁解啦，係咪啊？ 如果你偷聽到佢告解，好多料爆。 我已經睇到啦嚇，呢個封面，純情女星婚前自爆醜聞，賣到斷線啦啩嚇？阿丧彪，我哋一於去教堂啊，偷听佢告解。 咩事啊？ 阿神父啊，我细佬门口都晕咗，唔知系咪心脏病发作，我惊住唔够时间，你可唔可以仲个最后祷告啊？ 你叫咗十字车， 哎，叫咗你犯规，就佢咯。 求神父降福，准我罪人告解。 Nomine Patris Filii Spiritus。 神父啊，我件事想问下你啊。 讲啦。 我就嚟同一个男人结婚，但我又唔肯定我爱唔爱佢，咁其实系咪有罪咧？嗬？ 哦，咁即系佢唔系你嘅理想对象啦，系咪咧？ 你嘅理想对象系咩类型嘅咧？系咪一定要有钱嘅咧？ 哦，咁又唔系。 咁系咪一定要高大威猛嘅咧？如果有翻五尺十寸半到吓，有翻啲身手，咁唔知啱唔啱使啦。 咦，神父，点解你问啲咁嘢嘅？ 冇嘢，试下你咁啫。咁啊，你系咪另外有爱人咧？ 冇啊。 冇？你同天主要坦白啲喎。 真系冇咧。 冇？咁你对佢真系冇真感情啦，系咪咧？ 其实喺身上使咗好多钱啊。 佢买过啲咩俾你啊？屋啊，钻石啊，车啊？ 我自细就冇咗爸爸，妈妈又有肾病，要洗肾。我细佬佢系弱智。 哦，原来你细佬系白痴嘅。 我一个人真系冇能力去照顾佢哋。识咗 Robert 之后，佢俾钱我妈妈去睇医生，又送我细佬去美国接受特殊教育。我欠佢太多啦，咪嫁俾佢咯。 你妈妈要成年瞓床咁惨噶， 使唔使帮手啊？ 冇事啦。 其实你咁坦白，天主就会宽恕你嘅。一个人最紧要坦白吓，坦白乜都掂噶。 小姐， 嗯， 我哋教堂有啲事，你翻屋企先。 我仲未告完解噶噃。 你念三次天主经、十字圣母经啦。 吓、啊？ 你仲有啲咩罪？不如趁结婚之前全部忏悔晒佢，天主一定降福俾你嘅。 我唔会结婚嘅。 乜你把声唔同咗嘅？你系咪喉咙痛咧？ 唔系，系俾你激到心痛啫。 求神父降福，准我罪人告解。 我可以降福俾你，不过嗰边嗰个人就唔会原谅你啦。 啊！ 出嚟啦，出嚟啦，喺入边冇用噶， 等我嚟。 嚟啊！ 咁公咁大阵仗，咩事啦吓？ 佢唔系强奸咗人哋嘛？嗰啲死嘢吓， 出嚟！唔好冲动， 喂，差官担保人出嚟几多钱噶吓？ 最少五千咯。 今日银行几点闩门啊？ 仲有一分钟啊！ 吓，快啲度水咯喂！ 我哋而家可以肯定一件事，原来呢个珊珊嫁俾嗰个 Robert 咧，就唔系真系中意佢嘅，系为咗医个妈妈同个白痴细佬嘅啫。 你咁高兴做咩？ 吓，我谂住我哋有大新闻啊嘛！ 咪讲俾你听咯，逢出女明星嘅嫁出有钱佬啊，就梗系为钱嫁噶啦，鬼睇呢啲新闻咩？啊，除非咁啊唔同啊，佢而家冇爱人噶嘛，除非我哋而家制造个爱人俾佢，吓、啊、头条新闻，吓、啊、纯情玉女，婚前偷回情夫，哇，咁啊劲啦！ 生着啫，对唔对得住个良心啊？ 你唔好食咁多饭啊，吓、啊、以后食个良心好啦、啊， 吓。咁系喺边度搵个情夫翻嚟啊？ 咁我李慈喺边度搵只鬼啊？ 咁搵边个扮做情夫啊？ 扮情夫啊？你知唔知你个样似唔似你啊？ 你都唔系好多啫。 啊，预咗噶啦，生个靓仔嘅蚀底啲嘅，何况仲咁好身手添。 喂，阿功夫佬啊， 吓、 啊，过嚟， 点啊？ 即开始啦，你一月拍硬档啊，你想办法咧就做佢情夫啊，等我哋有机会咧拍一张你同佢嘅亲密照片嚟登封面，咁我哋杂志有得救啦， 勉为其难啦， 唔该晒。 张小姐，你真系好心啊！成日嚟探班细路，仲咁支持我哋姑 姐。 小 姐姐，见阿爸，同姐姐讲声。 我都真系好中意见到啲细路仔开心嘅。 咁你结咗婚之后要生多几个啦？ 姐姐拜拜。 唔该，帮帮忙啊！我搵紧我副眼镜啊！ 哎呀，在这儿，哎呀，那， 真系唔该晒。 对唔住，先生，我睇你唔到啊。 唔好咁讲，系我哋盲公论尽，睇你唔到啫。 哎呀，死啦！你佢点啊？ 冇乜事嘅，屈身少少啫。 你喺边度住噶？ 我住喺田心村啊。 我送你翻去啊。 唔好意思嘅，唔使啦。 盲佬，攞翻啲嘢啊。 唔该。哎呀，哎呀， 好声啊！ 帮人算命嘅。 系啊，我仲帮人摸骨添啊。 帮我摸下。 咁你俾只手我。你啱帮人定咗婚咧， 哇！乜你咁准噶？ 其实我只系摸到你只订婚戒指啫嘛，好多啲占卦算命佬都系咁搵人笨噶，除咗我啦，你俾个额头我，你早年丧父，妈妈咧就长期有病，你仲有个细佬，不过佢心智有啲问题嘅。 系啊， 你就嚟结婚啦，而家内心咧非常矛盾，波涛汹涌，系咪咧？ 系。 不过将来， 将来点啊？ 将来啊， 点啊？ 将来啊，到啦，到啦，到我屋企啦！你听到嗰边有档牛杂档啊？我次次翻到你屋企都闻到啲牛杂味，好香噶。 我扶你 啊！唔该唔该。 彪哥啊？ 吓、啊？ 你都未话俾我听我将来点？ 你得唔得闲上嚟我屋企坐下？我哋继续倾啊！ 好啊，阿王啊，你喺度等我一阵啊。 哦。 随便坐。 哦。 爸爸。哎，唔是爸爸，是张小姐。对不住，我哥哥是白痴的。 Hello。 仲唔快啲叫张小姐？ 阿妈。 哎，唔是阿妈，阿妈喺嗰边啊嘛。 阿妈。 自从我爸爸死咗之后，我阿妈就咁喺度瘫咗三十几年啦。 哎，点解你妈妈唔出声嘅？ 佢喊到哑咗嘛。 估唔到有人仲会惨过我。 张小姐，随便坐。 嗯。 招呼唔到啊。其实我都同你一样，为屋企可以牺牲一切嘅。哎呀！哎呀！你做咩整蛊我啊？ 咦？点解你妈妈个肚吉下吉下嘅？ 佢肚饿啫嘛。啊，而家几点钟啊？ 两点。 啊，食奶时间。饮奶啦，妈。哎呀，你做咩打我又？ 我要食粥， 又要食粥。阿张小姐，唔该你厨房帮我攞碗粥俾佢好嘛？ 我食粥， 乖啊！我而家攞粥俾你食啊！ 头先啲水唔够真鲜啊，再碾过继续。 小心 啊！唔该唔该唔该， 小心啊！ 自己揸住啦，嚟自己笔啦。 嗰只脚硬下硬下嘅， 哦，佢想屙尿啫嘛，佢好似只狗咁，凡一想屙尿咧，只脚就硬下硬下噶啦。快啲屙尿啦，去厕所啊！ 搵屙尿，我你识识啖？ 嘿，又搞乜鬼啊？ 识啖先，识啖。嗯， 快啲屙啦。 哦，你都识佢啖。你食佢啖算啦， 嘿，点得咧？人哋女仔嚟噶嘛？ 你食佢啖，你唔食我屙落电视机。 喂， 屙落电视机度， 去厕所啦嘛？ 你唔食我屙落街。 哎呀， 屙落街度， 落翻嚟啊！去厕所啦嘛？ 屙落街度， 你食厕所啦？ 你食 錫佢先。你我我我攞雪櫃度 搞乜鬼啦？ 我攞雪櫃度。 喂落翻嚟啊！係落翻嚟啊！ 錫佢啖， 去廁所屙嚟都話。係呀，去廁所屙啊！ 我攞雪櫃度。 係呀。 我谂马度，我马度食唔食食大胆大胆 啊！哎呀，真系啊！ 大胆！ 阿妈冇事啊嘛，嚟嚟坐翻埋嚟，嚟。 阿母冇事嘛？ 我尿， 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咦？点解沙巴喺度嘅？ 我阿妈攞嚟做物理治疗啫嘛。 哦，仲有咁多哑铃？ 我阿妈个膊头有啲关节炎嘅，有时攞嚟运动下啲筋骨啫嘛。 你屋企人打麻雀噶？ 我 你 啊？唔系我哥哥。 你哥哥？ 啊唔系，即系我哥哥以前个死鬼老豆咧，佢以前系魔术师嚟嘅，呢副系魔术麻雀嚟噶。 哦， 啊！我厨房都有副喺树啊，好嗨噶，带你去睇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 嚟嚟， 嗯， 见唔见到副眼镜喺树咧？ 见到啊， 戴住嘅， 哦， 好嗨咧，去赌神树学翻嚟噶，呢只系咩啊？ 红中，哇， 呢只咧？ 细，哇，等我自己嚟啊！ 啊，好啊，好啊。 八八，哇！一桐，你真系好嗨啊！睇多只先，今晚，哇！ 我要玩啊！ 你嚟咗啊！ 我都想玩啊！ 玩嘅， 俾我睇下吓， 俾你玩下 啊！喺赌神学翻嚟嘅系咪啊？ 唔系啊！ 啊！三万啊！哎呀！发财哇！ 好嘢，好嘢， 精彩，睇通晒，呢两个真系聪明啊！ 好嘢，好嘢， 好嘢啊！哎呀，哎呀，头痛啊！ 好嘢， 我要打 pat pat， 打咩 pat pat 啊？ 打你个 pat pat， 打你个 pat pat， 冇啦， 打你个压低，打 pat， 打 pat pat， 我打得好啦。 玩 玩得开唔开心？ 阿哥，你仲唔快啲多谢张小姐？ 多谢阿妈。 真系唔好意思。 拜拜。 拜拜。 阿妈今日咁开心，真系多得你啦。 我都好开心啊。 低天仔啊，白天仔。 我都行先啦。 唔好走住啊！你同我送呢份礼物俾你妈妈，你揸住啊。你攞呢只表去间相熟嘅表行，就算八折收翻，都值成十几万噶。你咪可以揾个专科医生医好你妈妈嘅病，同埋送你哥哥去特殊学校咯。 系啫，不过 小姐，小姐啊，你真系发脾气啦！叫你听我。 表哥，你都未话俾我知我将来点？ 我哋摸骨嘅只系可以摸到过去嘅咋，将来系要靠你自己创造噶。 咁话我哋打直好啦喂，今晚佢订婚，听日我哋出版呢个头条，正唔正？玉女婚前偷回情夫，卖咗百万份啦啩？吓、啊，你揿揿先啦，我 hold 住喺印刷楼啊。喂，林吉嘅印刷楼。 我咁大个仔，第一次收到份咁名贵嘅礼物，其实佢都几好人啦、 啊，仲好够义气添啊！如果想登咗出嚟，我害得佢好惨噶。 咁你谂住点啊？ 你谂住点啊？我哋可能搏炒友噶， 紧要啦，只要跟你做赌神啦，快走啦，走啦，快啲，走啦！ 今日印刷部等到我通宵啊！我张相咧摆喺正，张相 咧，阿双标攞翻俾珊珊啊！ 做咩攞翻俾珊珊啊？ 唉，其实人哋咁纯情，大好前途，你咁登咗人哋啲相之后，害死人哋一生噶嘛，系咪啊？你话系咪啊？ 你识唔识食饭噶？冇咗呢张封面，我哋铺都执笠噶喎，大佬啊！ 咁迟嚟啊，多谢。 喂，超人啊， 吓、啊， 超人 咩啊？ 到你唱啦， 我咪唱咯，惊你啊！ 咪喐， 喂，唔好啊，我知啊， 全对晒啲事实嘅阵容，即刻唔收。主人家匿埋一角啊！ 我攰啫嘛。咦，咩你啊？ 系啊，送俾你嘅。 啊？ 我唔系盲噶，我以前呃你嘅咋。我其实是一个周刊嘅记者嚟嘅。呢幅相咧，本来我哋预备攞嚟系登封面嘅。 啊？ 不过我而家决定唔登啦，相底喺埋入边嘅，你一齐攞去烧晒佢啦。 咁你又唔烧咗佢？ 我谂住同你有个交代，有头有尾好啲嘅。你唔饮得唔好，饮咁多啦。祝你永远快乐，年生贵子，拜拜。 啊！张相啊，你阿哥攞咗张相啊！ 喺边度？ 喺嗰度啊！ 翻啦，啲人肚饿噶啦， 搞掂晒啦，哦，张相，多谢。 好客氣喎。 好啊。 哎呀，嗰個， 係嗰個啊！ 各位唔使驚，我哋嚟求財啫，唔係求氣。大家起身，不過要舉手。 你仲走？ 係。 俾我啊，我嚟啊！ 起身。俾律师娘上台，其他人埋礼。 田伯爷， 过来。 田伯爷， 唔好意思啊，迟到咗。 唔紧要，迟到先啱啱开始啊。嚟，过去排队，一个跟一个，快啲行啊！ 大家埋嚟呢度，每人攞只碟，将你身上最值钱嘅摆晒个碟度，然后现金拨呢度，支票拨呢度，金色拨呢度。頸鏈撥呢度，戒指撥呢度，其他金筆同埋打火機撥曬落雜項呢度。 大家聽住，如果俾我捉到人收埋啲金銀珠寶唔拎出嚟嘅話咧，開始。 快啲， 攞碟啊！ 快啲啊！ 哇！遲早餐識打劫喎喂，快影多幾張相啊！我哋獨家刊登。图文并茂，我呢只发达啦，我哋 唔得啊，我惊到唔喐得啊， 净系得你有相机咋，你快， 唔得啊，吓我都系唔得啊， 我帮你，嚟，向住前边咧，而家着， 快啲， 快啲 ，一个跟一个， 快啲，拨落去，快啲啊，跟住，快啲， 有佢啦，我买个俾你啦。 喂，点啊？ 唇膏啊，我系 Stella。 Stella， 饮嘢啊！ 饮嘢。 而家出嚟啊！ 得啊！ 你喺度做咩啫？ 我打紧劫啊！打一阵 call 你啊！ 走，快啲！ 边个带假嘢？你带假嘢？ 呢啲咪长命嘅大假嘢？ 咦，早知佢死冲嘅啦， 罚佢食咋？ 食咪食， 连学食啊！阿志啊，家轮到你啦！你有间珠宝店喺楼下啊嘛？ 吓， 阿勇， 系 我落个楼下间珠宝店攞晒啲钉嘢上嚟， 唔系讲笑啊！ 如果十分钟仲未翻嚟嘅话，我就肥低你老婆。你唔会为嗰千零万唔理你老婆嘅？ 唔好咁提我啊，大佬！无谓搞成咁啊，下边冇乜货噶喂！ 哎呦，我等你电话， 大佬。 Robert， 哎呀，你哋唔好难为我个仔啊！仔啊，钱财身外物啊，俾佢啦！ 出 嚟 打仗！做咩？最屘大家苦埋口面啊！唉，仲有十分钟啫，十分钟伙计翻嚟就可以散会啦。大家松弛下神经，等我唱支歌仔俾你听啊！啊，我唱俾你听， 喂，女孩，我最中意听，我加我唱俾大家听，系嘛，兴苏姨。 分开，但只想旅游旅游，想缅怀。 啊，你两个上嚟。 你老友，你 仲大人嘅嗰个。 啊，我系哎呀，你啊你啊。 我做矮仔。 死啦！ 哎，做咩啊？两个都古古怪怪做咩啊？ 佢頭先就識抽筋呢度，咪就係苦苦佢咁啊！ 抽筋 啊！我哋夠唔夠玩啫？ 大哥， 遮住 呢條友仲好面善喎！ 我大佬，我哋未見過嘅喎，我同你啲咁 啊！我哋咪好似喺樹林見過面嘅，係唔係？扮個鬼樣俾我哋大哥睇啊！ 鬼樣點樣噶？ 扮啦！ 嚇！ 扮好啲， 系你个样啊！嗰晚喺坟场扮鬼扮马去。 我去巴闭桥嗰晚经过，即系我见到 电视 到。 大佬，作为记者嚟，社长 咩？ 哦，影相机 吓咁佢玩下啫。 想影个相裸料，登封面啊？ 唔系唔敢啫，我哋就而家即系影啲沙龙咁啫。 呢几张相咧，我留翻嚟留念啦。唔该，喂，帮手唱歌仔啦，娱乐嘅大众啦，好嘛？啊，系咪呢度啊？呢度都得噶。 识唱歌， 有画面睇噶嘛？睇住呢度啦，得吓 吓。都唔识噶喎。 你一定识嘅，唱咗巨粒子弹噶嘛？吓，咁识啦， 识啊，识啊。 啊，咁大家唱啊，真系嚟嚟嚟。系哟，点啊？ 大佬啊，我哋到咗珠宝店啊，而家开紧夹万。 得啦，好啦。啊，而家開始啦嚇！你唱先啦嚇，你第一個唱。Why tell me why？ 你都不解。邊個嚟笑啊？你啊，上嚟。 OK。 嚟。係你笑我啊嘛？ 你唱粒渣不如肥你自己先啦。 哇，靓仔咁够扑啊！唔知话你自己唱歌好叻咯系嘛？ 使乜讲？边个唔知我系十九区卡拉 OK 王子啊？ 卡拉 OK 王子哦，咁啱啦！嚟埋埋一齐唱歌。 哦，好啊，唔该解解先。 唱歌用口咁样用手咩？ 哦，咁冇乜所谓嘅。 系啊。 啊，唔该两位大哥啊，帮我和音啊。 我唔识唱歌喎。 准备。 Why tell me why 也会令今季分解，引 子 熟女暗女也想变坏。 解解啊，快啲解啊！ 乖乖，我暗把我这晚变得太坏。 喂，咁样乖，少女咁夜晚分解， 咁鬼下叫！ 我能怕我夜晚变得太坏。 喂， 你， 你 不要！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喂，王丁啊！ 大家冷静啲吓，你知啦，吞只虾壳都非常辛苦噶啦，何况而家食个龙虾钳钳住条颈啊！你想象下几攞命啊！而家成面血，你已经，你摆低你枪，你顾个大哥命，你顾个大哥命，一齐摆低，你听话。 放低枪噶，仲放低枪？ 断咗。 其实啦，龙虾钳系几时钳死个人啫？你话系咪啊？咁佢意思就唔系咁，即系想请大哥咧，即系食只龙虾钳。所以佢哋唔好对住喉咙得嘅，正 事系嘛？ 大哥，你试试味道咧，真系正。 食龙虾！ 咪端嚟啊！打爆你个头噶！ 想钳瓜我啊！ 小心啊，大佬啊，呢张小心 死啊！ 太子喺琴日敬忠啊， 攞晒你出嚟未？ 未啊， 同我肥丁失职咁啊？ 佢撩咗啦，我都走咗出街啦，你哋快啲走啦！ 你唔好彩啦，你老公要钱唔要你？即刻执埋呢只洒水！女仔当我冇到，拿低佢条女。 Yeah! 上二楼帮手 ，Yes sir。 过嚟啊，老细， 你咁 你相真唔跟得嘅咧。 咁你啲咩意思啫你吓？ 唉，你咁样赤人生猪肉，揽住人幅相又话人男朋友，害死人一世噶嘛？你点过意得去啊？ 丧彪啊！呢单嘢我哋布咗好耐噶啦如果我哋唔登咧，成间集可能会冚斗噶，好多伙计要食饭噶，你明唔明啊？ 我哋都食饭啊，上车啊！ 啊，唔该，等阵，等阵，你对唔对得自己良心先？ 有咩良心？佢忽然间，点解你咁多良心啊？吓、啊，我哋发姣啊！咁你而家中意人哋啊？你都唔使成扎伙计嚟陪葬噶嘛？我要食饭噶嘛？你明唔明啊？ 喂，你搞清楚啊！我唔系中意佢，总之你为咗自己揾食咧，就不择手段咧，不如做龟公啊！ 咁 啊， 点同做龟公咧？吓、 啊， 你而家咁嘅意思吓、 啊？直情系龟公啦、啊！ 自己龟公系咩？你话我似唔似龟公啊？ 你唔似龟公，就似龟婆咯。 你要我解释几多次啊？啲贼点咁乱开枪、啊？佢带我咪带翻佢咯。嗱。大喇喇成千几万，点俾得佢啫？啲钱啊，但结咗婚我同你都有份噶。如果系你，你搏唔搏啊？老实讲，我冇钱你会救我咩？吓、啊？珊珊，珊珊， 俾佢入去啊！ 你成日走啊！你个世界得你一个女人啊？落嚟啊，珊珊，落嚟啊！ 你影啊，你哋！你一 call 我机我就嚟啦！咩咁大镬啊？乌蝇同标冇事嘛？ 冇事，佢扎真只脚。 啲相咧，就系呢啲相啊！ 系啦， 烟刷楼等紧啲相啊，唔系听日出唔到街噶啦！ 小心啊！ 小心啊！拦住啲人，拦住啲人啊！ 小心啊！救命啊！ 边个啊？ 龟公许啊！ 你坦白答我一句吓，你唔想得人啲相就唔系因为你好鬼有良心，系根本咧你系中意咗人哋。 嘿， 喂，送翻啲嘢俾你啊！嗱，你够高兴啦吓，相仔都有埋啦，唔得就唔得啦。只脚点啊？ 冇嘢啦，啊，入嚟坐。 咁呢间杂志社点啊？ 你话唔好生意点系嘛？唔好生意咪佢执咗佢咯，嗯，咪翻去做教书佬咯。横掂我都搞十几年书噶咯吓，嗯。 咁我捞咩？ 你系大把嘢捞啦，系嘛？系嘛？发去捞赌神啦笨，你休息下啦吓。听日你翻工咧就可能铺头执笠咯。 就系最衰呢啲咁嘅人，啲铺头就系执笠噶啦。好心你唔好怪你追女仔啦，吓、哎、将来做咩事都好啊、哎。你唔好追女仔，食饭住吓，咪冇影。 喂，老细、哎，老细，你唔好咁冲动住。我都有啲嘢送俾你。 咩啊？ 头先班贼打劫啲相，我全部影晒啦。头条新闻唔知用唔用得着咧？ 全部贼影晒啊？系咪噶？ 系啊。 有冇用？我哋图文并茂，独家刊登啲相，唔发都几难啊！ 值得我哋學習嘅。而家我哋請警務處長將呢張80萬嘅花紅翻俾佢社長同埋佢嘅員工。 哎，好生。恭喜恭喜！天成送翻兩條魚俾你啊！ 喂，咁啊係啊，我梗係唔怪佢哋啊， 都好聽話，不過就大食啲咯， 好陰功啊！ 許生，關於供樓嗰單嘢， 我準備好曬啦。 哦， 支票 啊，咁啊，大家開心啦！ 多謝你，咁我幫忙先。做鬼嘢咧，住喂啊，老姑娘， 李生， 唔係啊你 啊，真諗唔到你唔單止唱歌叻啊，仲可以將呢本咁嘅雜誌喺一個禮拜內即搞起死回生啊！真係走喺時代嘅尖端。 靠你哋幫忙咯。 啊，我帶一份新嘅合約嚟，簽唔簽佢啊？ 我知曬啦，多謝你就話，一式三份啊嘛，係嘛？ 啊係。 我咧即係簽咗即刻俾你噶啦嚇。老姑娘。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喝多杯啊！大家喝多杯。 Hello。 Hello。 你脚冇事啦嘛？ 冇事啦。你几时结婚啊？改变计划。咁你将来打算点咧？ 真系要自己创造噶嘛，又系你话嘅。 咁你下一步计划打算做咩？ 嗯，我下一步计划系要你请我食牛杂河，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有咩 Jack 嫂啊？ 坐，梗有 Jack 嫂啦。啊，公司啊，多谢两位，咁搏命啊，大家咧就有少少花红啊，一样5000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咧，我将来我哋就有多更多花红嘅公司啊。 哦，好恩恩啫喎， 直头恩啦，恩啲系嘛？嗱，我咧准备咗个节目咧，嚟同你一齐大家玩玩嘅吓，同两位赌神都玩玩。嗱，呢度10000咧摆晒喺度，我而家贴多10000出嚟添。啊！就同你们赌神玩翻铺 pair 牌咁，好唔好咧？双倍嘅吓，呢个 pair 牌一放喺台面，一人抽一只，最大嗰只立晒，敢唔敢玩啊？赌神， 玩唔玩怕咩？ 玩啦， 我抽先啊！ 喂， 等等， 呢啲咁嘅屎桥仲攞出嚟献世？ 啊！你哋死嘢，我都冇话你两呃我，你话我呃你哋？ 如果光明正大嘅，我哋就真材实料玩铺啊！嚟啊！ 输戴眼镜啫，摸牌啫嘛。 咁咪出过嚟啦， 摸过我都，我都冇玩嘅。 我咁都睇啦。大家光明正大玩得煲，边个捉到边个奸嘅话咧吓，赔一年人工够唔够胆？ 一年咪一年咯。 你请佢请下咩咧？ 一年人工吓，我摸先。 诶，等等。 我呢只唔知赢唔赢到你啦嗬。 避风塘烧嘢啦！ 等阵仲唔捉到你两只死嘢奸猫？赔一年人工啊！